安宗不敢背对背的睡，只能尴尬的面对面。虽然有些别扭，但是遇见危险好歹可以第一时间通知对方。安宗突然想起以前小时候一害怕也是那么就躲进奶奶的被窝，不敢背对着睡，而是要面对面，仿佛看见熟悉的脸就有一种安心的感觉。渐渐的他也有了困意，不知不觉闭上眼睛睡着了。安宗睡得很浅，一直都在听着周围的动静。白毅倒像是真的睡熟了，安宗不得不钦佩他。 这人一定是生在火星的吧，以后不当小学老师可以去考虑守太平间呢。 除了空调有时候发出排风的声音和白毅均匀的呼吸声外，居然没有一点动静。安宗僵硬的神经终于也有了一些放松，可能真的是只要有两个人存在，那东西就不敢出来了。他舔了舔嘴唇，攥着被子也睡着了。白天脑子思考的问题太多，夜里做的梦也特别多，桃花、对酒、那对面的第三个人，仿佛自己也进入了当时的宴席中。甜腻的酒香混合着桃花的香气，透过重重的桃花看见那一张艳若桃李的笑脸。徐渭招了招手，笑脸笑得更加艳丽。当笑脸看着徐渭时，徐渭已经转身。渐渐的，笑脸和书房里那些妖媚的侍女笑脸重叠在一起，眼神不再清透，而是一种怨毒，一种百年寂寞的怨恨。安宗想要走过这层层的桃花树，去后面看看到底是什么人，但是树枝却像是有了生命一样缠住他的腰。周围已经没了桃花，而是一根根枯败的树干，耳边响起那如泣如诉的古调。慢慢的，他自己感觉不对。从迷幻的梦境中醒来，那缠着安宗的不是树枝，而是一只手，那手在解他的裤腰带。安宗脑子轰的一声，马上喊道： 别拉我裤子。 没想到白毅几乎在同时抬起了头，有些不耐烦地问： 你小子干嘛？ 安宗睁开眼睛，看到的东西几乎吓到让他把自己舌头咬下来。他们中间躺着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安宗只看到她一半的脸，丑得好似被硫酸毁容一般。她像尸体一样躺在他们中间，眼睛盯着天花板，嘴巴咧出一个怨毒的笑容。这笑容分明就是她梦中看见的那张扭曲的脸，只是容貌已经完全毁掉了。安宗白毅一个翻身都滚下了床，最该死的是安宗的裤子被他解了一半，都退到大腿上了，根本跑不了，还摔下床，又是肩膀先着地。安宗悲哀地想， 再这么摔下去，我的肩膀估计得粉碎性骨折了。 白毅显然也比他好不到哪里去。安宗不禁骂道： 妈的，这个女酒寂寞久了，是个男人就想要啊。靠，我还以为淫的只有男鬼，没想到女鬼色起来一个要吃俩。 等回过神再看去，床上除了有一个人形的影子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女鬼。安宗看了看白毅，他比自己还要夸张，衣服已经完全敞开，好在裤子没被脱下来。白毅淡淡地看着他提好裤子，一点没有尴尬的感觉。安宗趁这个时候赶紧把裤子穿好，他们两个搞得实在是太狼狈了。安宗一边拉裤子一边对白毅说： 靠，那女鬼去哪儿了？她太恶心了，做事情比那些发廊里的小姐还奔放。 白毅摸摸脸看了看安宗： 她有没有对你怎么样？ 没事，幸好你哥们我警觉，感觉有人在这儿有裤子，马上就反应过来了，否则…… 白毅的脸色显然比安宗要好得多，他镇定地摸着下巴思考，也没有整理自己的衣服。安宗看他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问道： 你没怎么样吧？话说那女鬼可真丑啊，亏六子说还是个美人，那脸堪比毁容案呢。 不是，她脸很正常，没有什么特别恐怖的。 安宗一听，顿时呆呆地看着白毅，用手对着自己的脸比划。 啊，我看到的是一张脸皮耷拉下来，五官都扭曲了的丑鬼。 白毅没有回话，他们之间沉默将近好几分钟，互相瞪着。一阵诡异的寂静后，白毅慢慢开口。 小安，如果你害怕的话，就不要往天花板看。 什么天花板？ 安宗听得莫名其妙。问题就是如此，不明白的时候，越是叫你不要做，越是本能的去做。安宗顺势抬头一看，吓得发出一声鸭子一样的叫声，顿时浑身发麻。难怪那女鬼不见了，根本就是趴在天花板上。他透过月色一看， 我靠！ 女鬼的脸一半是恐怖异常，另外一半却是清秀美丽。愁与美在她脸上被微妙地合在一起，难怪白毅前面说她的脸不恐怖。那个女鬼就像是四脚蛇一样趴在天花板上，一会儿眼神清丽温柔，一会儿眼神怨毒恐怖，像是两种极端的感情放在她身上来回替换。白毅看准时机，用最快的方式翻过床，跑到安宗这边来。安宗一把拉住他的胳膊就往后退。女鬼好像在极度控制自己，过了好一会儿，那古怪的脸上终于恢复了正常。虽然脸依旧是有半边扭曲着，但是他的眼神变得柔和了，好像非常害怕他们。他一直贴在天花板上不敢下来，惊恐地看着安宗他们，神情就像是一个柔弱的女子。安宗摇头叹道， 我被你吓得差点咽气了，你倒一副委屈的样子。 他的嘴巴没有动，声音却发了出来， 请你们别伤害我，我也很难受。 我们没把你怎么样，倒是你害得我身边这位小哥脸都吓绿了。 他听完就把那张诡异的脸转向安宗，安宗顿时把目光往别处投去，说女生长得难看，显得人很没素质。但是这一位实在是太惊悚了。他再把视线投向白毅，两人就和他僵持着眼对眼。他慢慢发出声音， 我其实不想这样的，我既不是人也不是鬼，我是文长先生一笔带过的墨痕。 虽说万物可成精魅，但墨汁也能变成这样的？ 安宗疑惑地看向白毅，他点了点头， 没错，他不是鬼，是魅，就是画中的笔墨所成的一个人形。万物有灵，有人形就可以日积月累幻化成魅，最快成精的方法就是吸取男人的精气。所以说人中最色要属男人，妖中最淫就属魅了。你朋友的身体突然糟糕下来，如果他还没发现，估计过不了多久就得进火葬场了。 但是画里没有第三个人呢，他哪里来的人形呢？ 画中的笔墨勾勒出桃花树枝，而树枝的纵横间形成了一个人脸，那就是我的本体。我只有依靠如此才能获得解脱，离开这幅禁锢了五几百年的画。文长先生极爱画，也喜欢结交欣赏他画的文人雅士。他从来不拘小节，画风十分特殊。其实画中文长先生邀请的第三人是赏画之人，我只不过是偶然才获得灵气的魅鬼罢了。 安宗一听顿时茅塞顿开，也不禁感叹徐渭真不愧为百年一人的天才，这样的布局估计连现在的画家也很难想到，更何况是当初思想十分禁锢的时期呢。这幅画本身就是画者与赏画之人同乐，女魅的形成却是一个如此偶然的笔墨勾勒。难道说事件的本身含义就是这个女魅极度嫉恨他们这些赏画的第三人，所以才会产生攻击？